也许是仙女施了个魔法，变出你和我对话。这繁华世界让人应接不暇，哪里会让我停下？别管他，被怀疑被打压，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。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，你明白呀？告诉我这是梦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充满我爱的事的家。梦里所有挣扎破除了牙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，来吧别害怕。 又怎样？答案 C， 我穿秋裤了。答案 D，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没错，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，你永远是年轻人。请打开 FM 98.2，年轻人，欢迎归队。

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边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。 哦，半路上的我穿上为何风沙， 在飞云之下，我看着海峡，走月光沙滩，我也承认我还是会。 心在云里摩擦，又酸又麻，但是思念在梦里爬，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？

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夏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